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。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是2022年的12月26号啊，圣诞节刚刚过了一日，我们放了几日假啦，一来就身体就不适，二来就因为吊颈吊头系，而家都未好翻嘅，又唔系确诊，大感冒啊，所以我想想啊，喂大佬，而家呢个是感冒的高峰期，屌你！香港原來打算全面開關，係咪？我而家即係為香港嘅同胞一額汗。喺個有人留言話休息多啲唔得嘅，唔休息得嘅大佬，即係而家點休息啫？係咪？咁你貨金我都有，你貨金我要交代噶嘛，係咪？你磅水我點休息啫？係咪？即係先講個新聞先。咁就呢個行政長官李家超啊，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咧，就喺呢、這個12月24號，即係平安夜嗰日咧，就喺北京翻嚟香港啊，咁啊去述职，即係佢喺今年7月1號之後，即係上任咗幾個月，咁啊第一次咧就去北京述职。咁當時嗰個述职嘅新聞圖片咧，就係同當年。呢、这個習近平見林鄭月娥嘅時候咧，咁都係好似同一間房啊，坐嘅位置又一模一樣。咁但係有啲好事之徒或者眼利嘅人咧，就話：咦，習近平坐嗰張龍椅咧，就好似唔同咗，即係見林鄭月娥嘅時候坐嗰張咧，就好似龍椅咁嘅。咁啊，見李家超嘅時候咧，坐嗰張就唔係龍椅嚟嘅啊，即係普通嗰啲，即係一般嘅座椅啦咁啊。即係喺新聞上面就有一段咁嘅圖片嘅對比啊，即係網上睇到嘅啊。咁但係呢個就啲人係啊，即係所謂好事之徒啦。咁代表咩啫？咁佢就算唔坐嗰張唔係龍椅係咪啊？唔係撞似龍椅嘅，佢都係做皇帝㗎啦。而家有乜分別啫？係咪？基本上冇分別㗎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佢今次。即係去述職呢個又行禮如儀嚟嘅，係嘛？咁過去都係咁樣做噶啦。嗰啲新任特首即係做咗幾個月之後，咁你要上去即係北京面聖噶嘛，係咪？咁即係一年都要去一次啦，係咪？咁出年又要去㗎。咁有一次林鄭月娥上京面聖之後翻嚟，即係志得意滿，就諗住實有得連任㗎，講嘢語無倫次㗎啦，已經係係嘛？咁結果就巴得啦，係嘛？咁嗱就呢一張相，咁同之前咧。即係林鄭月娥見呢、這個即係習近平嗰張相咧，就即係習近平坐嗰張凳係唔同嘅啊！嗰張啲人就話嗰張係龍椅啊！咁但係嗱，你聽嗰張凳係咪靚啲啊？似龍椅咧，係咪？就呢張啦。咁同呢張，但嗰個地方係一樣嘅啊！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啊！即係咁佢翻到嚟咧，就宣布一個即係好多人都好關心嘅消息。亦都有好多人曾經咧，即係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都要求可以通關，因為香港嘅經濟就嚟死啦，係嘛？咁即係經過呢兩三年之後嘅疫情咁樣，係嘛？喂，你大陸嗰啲全部唔嚟得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嗰啲全部米飯班主嚟噶嘛，係嘛？好多人都認為，咁你唔俾佢嚟呢度使錢，係嘛？咁佢喺國內消費，咁香港都係中國一部分啦。咁香港係大佬啊，即係靠嗰四大冚家產業噶嘛，係咪？即係金融啊，即係啲服務業啊、旅遊業啊，係嘛？咁你酒店又死係嘛？咁你下游嘅企業又死，咁你酒店死係嘛？咁啊餐廳就會死係嘛？咁啊好啦，餐廳、酒店死，其他嗰啲相關嘅嗰啲企業都係要死嘅啊！ 咁啊，咁嘅情況底下，佢梗係要開關啦，個個都話要開啦，要通關啦。咁而家通關就好大鑊喎，係嘛？嗱，根據即係中國即係呢個中央人民電視台嗰、那個即係新聞聯播就咁樣講嘅，李克強同李家超曾經討論通關啊。咁李克強咧二十大之後咧就落咗嚟啊，咁但係喺政府嗰度咧，佢都係現任嘅總理嘅，佢任期要到出年開人大嘅時候選出新嘅總理，咁佢先至正式卸任嘅。所以李克強雖然而家中央委員又唔係乜都唔係係嘛，咁但係佢都仍然係現任嘅總理，個總理都仲要有三幾個月做下嘅嚇。咁所以咧就係李克強同李家超曾經討論通關，而嚴格上嚟講咧，即係佢去即係所謂述职嘅對象咧，就應該係國務院總理。就唔係呢一個中國國家主席嘅，咁但係由於呢個中國國家主席咧係即係乜嘢都要管，咁所以佢都要即係、就是、你述職其實係對佢述，就唔係對李克強述。但喺體制上咧，你個述職咧個對象咧就係呢一個李克強，唔係就唔係呢一個國家主席，都唔係總書記，因為你唔係共產黨，係嘛？咁你又唔係中國共產黨香港即係、就是、委員會嘅書記。咁你述职嘅對象就一定係李克強咁，但係李克強梗係冇權嘅。咁李克強個講法咧就話，隨著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有效推進落實，有關方面咧要抓緊溝通協調，推動香港同內地人員往來逐步恢復正常。嗱，呢一個講法咧就即係好抽象嘅，係嘛？咁因為佢都唔係在任嘅人啦，就嚟落台啦，佢同你講到咁實做咩？咁但係佢返嚟嘅時候呢，嗰個講法就係好實在嘅。佢又話呢，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，就會喺一月中之前落實。咁意思即係話呢，喺今年過即係嚟緊嘅即係呢個即係兔年啦，農曆即係呢個兔年呢，過年之前就會實現㗎啦。我哋唔鍾意用落實嘅呢啲匪語嚟嘅 ,ok? 實現咪實現都要落實，係咪？或者實施咪得，點樣落實呢？咁有落實有冇上實咧？咁李家超就話咧，佢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嘅。特區政府嘅通關事務協調組咧，就會同廣東省同深圳市政府溝通，希望盡早達成共識，就報批俾中央，盡早落實又落實通關方案。咁佢就冇透露呢個通關細節，就話咧一定要逐步有序，第一時間處理人數問題。咁呢個人數問題就梗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。好重要嘅原則嚟㗎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台灣即係唔俾香港人入境啊，即係大條道理就話俾你聽，我哋有人數限制啊。如果俾你香港人嚟觀光，我呢度頂唔順啊，咁都噏得出啦，係咪？你咪廢話啦！你要開關仲咩人數問題？咁你限制咩人嚟得，咩人唔嚟得咯？即係話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如果你有人數限制，係咪？咁嗰啲做生意嗰啲一定俾佢嚟啦，係咪？嗰啲政協委員可以嚟啦，係咪可以來來往往都得啦，係嘛？其他有牙力嗰啲又可以嚟啦。咁普通嗰啲，即係嗰啲人就嚟唔到噶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咧，呢個都唔重要。而家問題就係話，你呢頭話，喂，個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有效推進落實。其實呢啲全部咧，即係點咧講咗等於冇講嘅嘢嚟嘅，所以我點解而家我即係啊咁辛苦，我都要做一個節目，就係講呢個唔係一字咁淺咧。即係而家你睇翻大陸嗰啲文告，睇翻香港政府啲公告咧，你嘔血嘅，你冇即係你冇得解嘅，睇完你都唔明嘅，係嘛？咩叫做防控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係啲咩嘢嚟嘅咧？係嘛？喂，嗰、那個新十條一出啊，哇，係咁爆疫添啦，而家係咪？一鬆綁之後亂曬龍啦，係嘛？咁而家算係防控優化調整措施有效推進落實啦，係嘛？係嘛？咁唔係你點去通關啫？但係而家實際嘅情況係咩咧？大家即係睇翻，喂，而家中國喺度爆疫喎，大佬，香港又爆緊喎，香港喂已經係爆咗一輪。沉寂咗一輪，變咗幾千，而家忽然間就萬萬聲嘅咯，大佬，你睇下呢個禮拜萬四、萬五、萬八、二萬、二萬一、二萬一，今日又萬九，係咪啊？咁你有冇所謂？大家都慣咗啦，而家你聖誕節都周街人係嘛？咁冇辦法㗎，如果唔出街會黐線㗎嘛， 兩年幾三年啦，大佬呢三年大佬精神失常啦，好多人已經有啲人揾唔到食，有啲啊家即係家散人亡，有啲啊妻離子散，係嘛？有啲啊移民海外，係嘛？屌你香港啊十室九空嗰啲鋪頭，係嘛？咁聖誕新年仲唔出街，係嘛？咁所以你睇下，喂人山人海，係嘛？戴住個口罩，係嘛？睬你都傻啦，係咪？仲驚呢個咩疫情啫？而家係香港而家官方咁公布嘅數字就250多萬。咁大家心知肚明，而家點止250多萬確診啦？你話俾我聽，死亡人數都11509。最荒謬嘅係而家中國大陸嘅官方數字，我哋睇下個官方數字，直到而家目前為止，全中國大陸啊，喺呢個由武漢肺炎開始變新冠肺炎到變種，係嘛 ？Omicron 到而家呢三年間，係嘛？官方數字全國確診人數係幾多啊？係嘛？中呢、这個呢、这個嗱，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前面嗰段咧就唔好理佢住啦，因為而家因為大家講嘅數都唔一樣啦，係咪？喂，截至12月23日24時，根據國家衛生即係健康委員會，即係簡稱國家衛健委啊，嗰個數字咁啊，截至12月，即係今年嘅12月23日，即係早幾日啦。累計死亡的病例是5241，累計報告確診的病例是397195。喂，如果論人口比例嚟講，14億5000萬人，呢啲真係濕濕碎，啱唔啱啊？咁佢嗰陣時就哇好巴閉，我哋動態清零，堅持動態清清零不動搖，呢個係習近平20大嗰個報告嘅金句嚟嘅，係咪？佢二十大報告裏邊喺疫情問題上邊。中共堅持人民至上，生命戰士最至上，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，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，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，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，取得重大積極成果。而家實際的情況就同一習總所講的嘢喺二十大報告裏面是完全相反，呢、這個就是事實。而家嗰啲中意陰謀論嘅人咧，或者海外咧睇到嗰啲 KOL， 啲大陸走出去即係啊美國啊或者海外地方，而家做緊 KOL， 日日喺度肥呢個習近平，當然一本本啦，有啲就肥呢一個中共，有啲咧就係咁擦佢鞋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偉大到不得了噶啦，即係有呢一個習近平出現咧，中國即係一定係全世界最強噶啦。呢一類咁嘅 KOL 有，即係等香港有嗰一扎係嘛，即係。盧永雄啊，係嘛？李彤啊，係嘛？啲周庸啊，呢一扎係嘛？屈榮賢啊，梗有一扎咁嘅人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個事實嘅真相咧就係、是，你反共嗰啲又喺度鳩噏，係咪？咁啊呢一班親共嘅固然喺度鳩噏啦，大家都喺度鳩噏，係咪？咁你有個主觀願望咁啊，哇！疫情搞到咁，你即係有危機啊！習近平呢個位坐唔穩啊，你點交代得到啊？咁啊係，你睇翻個二十大講嗰啲嘢，同而家中國嗰個疫情實際嘅情況。是完全相反的，是吧？那個動態清零失了蹤，完全鬆綁在盤壁，是吧？現在有些地方連隔離都不用住，隔離酒店住三天，有些5+3啊，那90多種，你明白嗎？是完全放鬆的，現在是，是吧？又不用排隊去，就是做這個檢測的，現在不用的，那時候排隊打崩頭，幾萬人在排，你明白嗎？跟著一個小區可以封控幾個月的，搞到飯都冇得食，係嘛？上海有人跳樓，係嘛？哇！真係好恐怖。喂，但係而家係哀鴻遍野啊！即係我要講嘅就係點解？喂，你咁嘅情況，中國大陸而家講緊頭翻，我哋睇翻頭先嗰個，即係嗰個圖啊，即係我哋睇翻嗰個資料，你就知道幾恐怖啦。浙江省政府新聞辦喺25號，即係琴日嘅話，目前浙江日每一日新增通告陽性人員啊，所以我而家條標題咧，如果我費事唔覺意啊，俾人哋又喺度啊，即係講疫情，佢都可能要黃標你噶嘛，趕盡殺絕，咁我冇計啦，係嘛？咁我用條標題大家都睇得懂啦，因為佢而家講嘅陽性人員啊，所以咧我用條標題就係呢個陽人啊，一陣間叫清零。失靈之後，嗰、那個陽人啊，數以千萬計陽人就是、陽性人員嘅簡稱。陽性人員大家明係咩啦？係咪？即係染疫嘅人、確診嘅人， OK 已經突破100万啊！浙江省一日喎、咁啊預測浙江嘅疫情高峰嘅時候咧，會提前到達喺元旦嘅時候咧，元旦前後就進入高峰期，新增確診病例最多可以去到200万。咁好啦，你睇到呢個對比好笑喎。跟住國家衛健委即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就同日宣布喺25号，即係琴日。即日起不再發布每日新增確診病例，介紹好似香港咁噶嘛？香港而家都唔講啦，又係係嘛？即係台灣而家又唔講啦。即係呢三笪地方真係好似喎，真係講就講。除咗同文同種用嘅文字係一樣之外，個 mentality 係一模一樣。對於防控疫情嘅做法，喂，就算唔係由頭到尾一樣咧，都中間有一段時間係一樣，或者頭嗰段時間係一樣，係尾嗰段時間一樣。而家尾嗰段時間咪大家一樣啊？全部都鬆綁啊！但鬆綁你喂你你有鬆綁計劃先得噶，大佬而家倒寫羅鞋係嘛？好啦，咁呢、這個而家你就要國家衛健委就唔講啦，就由疾控中心發布相關疫情信息係嘛？咁相關疫情信息係講咩咧？唔知道大家可以睇下，跟住係嘛？咁呢個鬆綁封控措施之後咧，疫情好似海嘯咁啊！每日咧就繼續通報確診人數幾千喎，咁即係喂大家都唔會信啊！咁佢又好喂，而家乾脆我唔講，屌啫，係咪由你嗰啲人去講？喂，求陣時就唔係噶嘛，喂中央同地方嘅講法不能夠不一致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你中央同地方嘅講法不一致，你消息咁混亂，咁大家係無所適從噶嘛，係咪？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市民，係咪啊？或者你作為個居民個人民，喂大佬，我自身嘅安危健康，咁你啲消息咁混亂嘅話，究竟而家係危險啊，定係而家唔危險咧？但有一樣嘢係最現實嘅，我去搶嘅呢個係最實際噶啦。屌你藥就要去搶啦，係咪啊？口罩要去搶，藥要去搶，糧食都要去搶噶啦嘛，係咪？咁喂，呢啲一啲都唔出奇，香港都係咁噶。香港曾幾何時去搶口罩先？香港曾幾何時係咪嗰啲即係超市全部俾人哋搞到嗰啲架空曬先？喂，呢個係中國人啊嘛，係咪啊？咁你話港台、中港台有乜分別咧？基本上係完全冇分別噶，係嘛？即係等於我嗰日講呢一個郭台銘引用呢個《三國演義》裏邊個柳木為官，係嘛？即係禽獸食落嗰個講法。我屌，我話中港台三地嘅政壇同官員都係一樣啦，大佬。系嘛，都系柳木为官就禽兽食肉，系嘛，有咩分别啫？三大地方，你睇下呢一个所谓呢两三年嗰个疫情，对即系呢几笪地方嗰、那个伤害咁大，你嗰个适应嘅措施全部都系进退失据、左右之处，三大地方基本上系一模一样。哇！旧阵时系吹到天花龙凤，你睇我哋中国，全世界对付呢、這、一个即系、就是、啊。病毒防控疫情，我哋排第一嘅。台灣曾幾何時，而家選市長選唔到嗰個前衛副部，即係個部長陳時中話：世界怎麼敢看？這個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呢？哦，屌你啫！話口鼻唔爆到七彩。而家台灣係差唔多1000万人確診，得個2300万，係嘛？不認不認就還衰認，不貴不貴就還衰貴，係嘛？晨早就要取消呢個動態清零，就係要躺平與病毒共存。而家咪與病毒共存啦，咁你而家香港咪與病毒共存啦？你而家中國係咪與病毒共存啦？共赴黃泉，如果你啫，嗱，而家講起我頭先即係話，你而家中國係哀鴻遍野嘅時候，香港竟然全面通關，喂，你真係整股好大喎，講就講。所以李家超同埋呢一個盧寵茂，喂，如果因為呢一個政策全面通關政策，令到香港有多嘅人命傷亡，或者成個香港經濟咧就即係雪上加霜嘅話，咁你兩個契弟，你係柳木為官、禽獸食肉嘅呢兩個契弟，係咪應該要收皮咧？請問，即係香港人要諗諗啦。而家講政治就唔得啦，係咪？呢啲得啦啩？你叫佢收工嘅啦，要係咪？喂，中國哀鴻遍野，而家未來可以睇到啲洋人啊、陽性人員數以千萬計，你竟然全面通關，係咪？即係講起呢樣嘢咧，你就唔夠台灣叻啦。呢、這個我留翻最後一節先講。台灣咧，而家就開始要 小三通，係嘛？佢嗰個小三通好絕嘅，咁啊留翻即係一陣間最後一節我先講呢、這個，而家休息一陣。